过后呢，阳光呢总是会透过窗户洒落进来。没错，人生就是这样，心酸无奈中呢又充满着阳光和光亮哦。那全新的一周，各位周一快乐，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哈喽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在上一周呢，陈小春的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的启动发布会呢在北京召开了，那宣布陈小春个人全新巡回演出呢正式启动了，首站呢将于10月10号在成都拉开序幕，那随后呢将在佛山、南京、武汉、上海、北京、昆明、广州等等多座城市巡回演出。那在发布会的现场呢，陈小春的好人缘呢也是尽显无疑，薛之谦、吴宗宪、曾志伟、秦岚、张惠妹等众多的圈内好友呢是皆通过视频送来祝福。那此时呢，陈小春的全新单曲 Stop Angry 呢也是上线了。歌曲的概念呢是来自于儿子说的一句话啊，鼓励传播正面能量。同时该曲呢也是2018陈小春 Stop Angry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先听为快吧。 力气线断了你是怎么了路了烦了疯了累了还是怎么了，力气线断了你是怎么了就像星星放见了你的阴凉长发太没营养寂寞甩蜜不顺何必摆在心上，是伤了你的 feeling 谁踩了你的地雷， 情绪在失控打过去冲动笑着跑上时间跳上反复着这关着步，情绪在失控挡不住冲动，在卡关的尖叫了抓狂的跑上了蹦蹦，冷静你的心脏气氛太过紧张，像我一般一绪的情绪那就像星星放 见了你的阴凉长发太没营养寂寞甩蜜不顺何必摆在心上，伤害了彼此的场面，闭上你的双眼，松开你的双拳，别再 出现。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小春带过我们的 Stop Angry 啊，希望这样一首新歌还有他的全新的演唱会每个人都可以很期待。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啊。那么在9月21号呢，电影《悲伤逆流成河》登陆了全国的院线，随后呢电影呢公布了由房东的猫演唱的插曲叫做是给妈妈。 那这支低回声墙的插曲呢，由房东的猫演唱，马静作曲编曲。那歌词的部分呢，则是由导演洛洛与监制郭敬明亲自操刀。神摧毁通天塔，只留下一个密码，名字叫做妈妈。那这个音节统领了所有动静的回答。那孤单的时候念出它，所以呢，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送给妈妈的歌吧。来自房东的猫，给妈妈，掌声请。 无意间。窗半掩，爱和恨穿针引线，灯一盏，若汤一碗，岁月平淡，转眼又过去一年。你的肩膀是双手牵出世界边缘，春雨秋霜下沉，掌心摸索，瞬间碰出遗忘感觉。神摧毁通天塔，只留下一个密码，名字叫做妈妈。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我们说呢，金星呢是银河系当中一颗闪亮的行星，而在中国古代呢，用来形容这颗行星的词语呢，就叫做是长庚。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长庚在2018年首张个人 EP 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叫做是 Venus， 也就是金星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呢，对他来说呢，会有特殊的意义。那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过悲伤失落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候呢，当人们抬起头仰望星空，发现自己的悲喜，就犹如浩瀚宇宙当中的沧海一粟，而这些星辰呢，就像是爱和希望一样，给身处黑暗的人们带来了温暖还有光亮。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无疑会有一种治愈的力量。所以有请李长庚带过我们 Venus， 掌声请。 But I trap myself every night， 想做你黑夜里的阳光和美梦，把孤独和恐惧都清空。仰望的星空繁星重重，像闪亮的眼眸默默注视你的笑容，你的世界在我心里我所有不懂不安。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守候着你。 Sing with me， Do-do-do-do-do， Like the Venus， Da-da-da-da-da， 迎风没有什么阻碍，光芒一直都在。 Sing with me， Do-do-do-do-do， Like the Venus， Da-da-da-da-da， 做这样的心为你存在 tonight， 点亮所有Lonely's let me down when the hope's gone away， but I trap myself every night， 想做你黎明中的晨光和花香，把烦恼和忧伤都遗忘。仰望的星空繁星重重，像闪亮的眼眸默默注视你的笑，所有不懂不安。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守候着你。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do， Like the Venus， Da da da da da， 迎风没有什么能阻碍，光芒一直都在。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do， Like the Venus， Da da da da da， 做这样的心为你存在 tonight， 点亮所有的期待。没有市场，生活都一样，就算眼前黑茫茫，我要握住希望。在每个黎明和傍晚，阴天或是雨天，我不会缺席你的每个瞬间。 Sing with me， do do do do do， Like the Venus， da da da da da， 迎风 做最亮的星为你存在变量，所有的期待，金星是全天最亮的星星。李长庚说，我希望这首歌呢能够带给人很多的力量，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像星星一样带给大家光亮。那带着故事感受李长庚的内心世界，或许呢你和他一样也会发现一个为梦想闪闪发光的自己哦。那所有失去的也都会以其他的方式归来，所以付出的终究都会有回报的。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

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该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汪北车的陷阱啊，真的是有故事的人听了之后呢，都会有一点眼睛想要出汗的感觉哈。没错，他的声音呢不是那种很高亢的，也不是那种很低沉的，听上去呢却是非常的亲切。听完这样一首歌呢，真的是有一种想起初恋的时候的一种感受啊。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也许这样可以更好的忘记你。那这样的歌词呢，不知道唱到了多少人的心里。那汪北车呢，今年也只有21岁，这样的年龄能唱出这样的情感深厚的歌曲，的确也没有着很多的人生的阅历，也希望呢他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作品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腾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全新能量单曲推荐，我们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继可能否大热之后，穆小雅推出了新歌《幻梦》，跟可能否的民谣风不同，这次的编曲是标准的电音风格。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红楼梦》，人生有梦，因为有爱，所以留恋人间。而所有的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是以悲剧的形式肯定人生。我如果爱你，那么纵然此生短暂，也当义无反顾，陪你做一场人间幻梦。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穆小雅《幻梦》。 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人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春辉。那下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马宇阳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毫无惊喜的一万多天。看标题呢好像有一点丧啊，其实呢仔细听了你会发现，不但不丧，反而呢特别的阳光。李诞呢说过一句话，在网络上人气很高的就是人间不值得，那马宇阳呢似乎在隔空回应李诞，就是心怀梦想，人间值得呀。有梦想的人呢渴望惊喜，渴望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所以呢不要丢掉那份清澈饱满的天真与好奇。那至于眼前的生活呢，给自己多一点信心，相信呢总会有一天会更好的。所以呢让我们有请马宇阳带给我们毫无惊喜的一万多天，讲修情。 他们在寻找着一种良药，吃了就能忘掉了所有烦恼，可是这人间疾苦多寥寥，你说他们可不可笑？孤独是他们最爱的词藻，晚安作为结尾有多无聊，可是谁又不是一样的好逸恶劳，没有梦想要不要嘲笑。我们都飘在滚滚人潮，失去了什么又想得到，可是人海茫茫要去哪里寻找，你的肩膀让我依靠。我们都流浪城市喧嚣，他们有争有抢有吵有闹，一份天真无邪他们又不需要，我把童话藏进了城堡。都是他们最爱的词藻，晚安作为结尾有多无聊，可是谁又不是一样的好逸恶劳，没有梦想要不要嘲笑。 一首歌毫无惊喜的一万多天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记住这样一首歌曲，来自马宇阳。好了，能量音乐呢最后一首歌曲呢依然是能量满满的啊，是来自张碧晨2018年全新专辑第5弹的最新单曲，叫做是不给予。 那作为张碧晨全新专辑当中的又一力作呢，那此次作品呢也是首度与吴新峰共同合作。那逐梦之路已是四年啊，在这四年之际呢，那张碧晨呢也是希望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一直不离不弃的歌迷，愿每一个听者呢都不痴于空想，不寄于虚声，成为努力且最好的自己。所以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听听看，是来自张碧晨带过我们的不给予，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今天呢是紧张忙碌的星期一，春晖呢再次祝愿大家一切都顺利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 灰灰的空气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怎么的清醒让你我无力。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凝结成了水滴，下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 DJ Spring Chun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